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俄罗斯媒体披了特辑，全景报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共青真理报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网报远东密林分别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并载文称颂了他为全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此外，伊罗佩远东网讯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和阿穆尔快讯网也批特辑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